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首先我们说到11年前的今天，2010年的9月24号，姚爸萧亚轩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潇洒小姐》。其实舞曲呢历来都是他的标配啊，从第一张专辑的 Cappuccino 1999年开始，直到后来舞曲的比重会越来越加大，而且更加的时髦啊。好了，这张专辑呢当时还特别推出了潇洒舞。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姚爸萧亚轩的电影舞曲《潇洒小姐》，2010年出品。 Here we go。 不管睡得太少，黑眼圈遮不掉，背心上有点早，无所谓不重要，我想你睡不好，爱你像蚂蚁咬，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扯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会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扯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到世界，我喜欢你， 没来眼去的时代，这 只剩一个眼光，我猜你一定正在笑我傻。转个圈一点泪光，别说你爱他。闭上眼腰身为祸，既然越危险越是招人忙。纯情圣洁模样，时光终生遗忘。要是他车窗够摇起来，你的心就由我解开。要是你的心动摇起来，不如放任身体开怀。要是你身体都摇起来，我就无需等到花开。摇起来，全世界摇起来，我要我要我俩开怀。我不想要一个人犹豫，也不要你一个人嗨，更别说三人行两样情，爱与冲动在摇摆。我不想要一个人安静，也不要你独自悲哀，更别说眼睁睁看着他眉来眼去的时代。朝着剩一个眼光，我猜你一定正在笑我傻。转个圈一点泪光，别说你爱他。闭上眼摇身为祸，情人越危险越是招人忙。纯情圣洁模样，释放众生欲望。要是他车窗都摇起来，你的心就由我解开。要是你的心动摇起来，不如放任身体开怀。要是你身体都摇起来，我就无需等到花开。摇起来，全世界摇起来，我要我要我俩开怀。 同样是11年前的今天呢，钟汉良推出一张专辑叫《视觉动物》啊，这是其中的《摇起来》。很多年轻的朋友呢是看着钟汉良的影视剧长大的。其实呢，他是歌手出身啊，1995年就发表第一张专辑啊，那时候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小太阳”啊。他也是冻龄的代表，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永葆青春的感觉啊，非常的有活力啊！曾经参加我们的活动啊，跳这个国标舞啊等等，哇，非常的佩服他。钟汉良摇起来。那接下来下面这位呢，同样也是歌手身份出道，但是却在影视方面风生水起，他就是郭采洁。来听一下他和阿四带来的这首歌曲，还蛮有趣的，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钟歌榜，你好，我是麒麟。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变化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你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心却留着变化，你却没时差。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 出现，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 玩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郭采洁阿四，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不是很好听啊？马上就要听到的歌曲是李健的《父亲》。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呀，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你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Thank you. 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 李健的时光，这个版本呢是收录在2013年的今天9月24号，他出道第十年的精选集《时光》，石呢就是从地上捡起来的石啊，另外也是石的大写啊，所以有一语双关的意思。那这张专辑它是让古典更流行，让流行更古典的概念来打造的。李健呢挑选出了他创作历程当中的15首作品，以古典音乐的方式来重新进行编曲配唱啊，更加的这个听起来会更加的舒服，更加符合李健的一种人文的气质啊。好，李健的父亲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排序最后的一首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打破风格界限，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目前已经开始上榜的陈奕迅以及 Rene Fleming 跟朗朗三位不同领域的杰出代表通力合作的一首歌曲，这首别开生面的作品，邀请大家一起来听 I Want。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火交换，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乜啲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体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love.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本周中国榜Top 40排在第十位，非常过瘾的一次的合作，因为慈善而结缘在一起合作的是陈奕迅，以及来自美国的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Renee Fleming，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享誉全球的著名钢琴家郎朗，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t。 那这首歌曲的收益呢，也全数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啊。这里面呢，这个大部分的旋律呢，这个改编自葛兰1957年那首我要你的爱，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唱我要你，我要你的爱。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本周 Top 40 I Want 这首歌曲排在第11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是今天半永久，有请新歌的演唱者 Fish 梁静茹。别走开，中国榜正在直播。 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短信是淡淡永久的光环。 周一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来自孙燕姿2002年的 Star 自选集当中的《就是这样》啊。 不穿鞋子，一回真的感觉环游世界，不在乎明天天气，我的世纪梦与我没有距离。说去就去，发出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穿透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明天看齐。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顺从心底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前看齐，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 孙燕姿就是这样，马上就要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翻唱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 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

想象对方的世界。变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阴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 黄小琥翻唱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呀、啊、如果大家有空呢可以前往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那接下来是本周 Top 40排的第24李荣浩的新歌我们好好的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跟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收录在2018年的劲歌热舞专辑当中啊，非常酷啊！这张专辑的封面出现了三张老唱片呢、啊，一个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还有一个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以及呢，日本的一支前卫时髦电子合成乐团1983年见异思迁的我们啊，这支乐队的名字叫做 YMO， 里面有坂本龙一啊。好了，听过了复古歌，那接下来我们来一首真正的老歌啊，1990年出品的、一会儿你听一下，开头第一句跟刚才的回到未来有点相似，都是打招呼的方式，嘿，就跟我每天直播一开始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感觉啊。好，怀旧的时间，来自小虎队，星星的约会。 嗨，就是你心里的女孩，一天一个微笑给我，笑出爱，让我们挑个色彩，打扮青春缤纷的年代。 Honey, you know I love you， 给我你的星座，一起改变古老的天空。 Honey, tell me you love me， 不要泄露秘密，我的心是你的月 1994年，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大家可以听这首歌呢是非常有难度的，从最开始的旧式风情的弦乐，到后面的这个爆发的摇滚风格的段落啊，之后的流行音乐呢也很少有这么样跌宕起伏的结构了。而且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现在的选秀好像没人选这首歌来作为竞演的曲目，这首歌多有难度啊，多有张力啊。听一首新歌，来自彭佳慧的《鳄鱼》。 气息，就在雨发散孤单气息，那掠夺着盛夏的深邃游戏，是你让我勇敢对抗命运。一把轻轻拍一拍， 彭佳慧的 OST 新歌是电影同名主题曲，叫《鳄鱼》，由罗文玉作词作曲。罗文玉，我印象当中以前是雅一瑶这样一个组合的成员，后来有单飞啊。稍等一会儿，将听到的歌曲《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翅膀的 Angela 张韶涵在2009年推出了专辑第五季，这是她在老东家福茂的最后一张专辑。我们听到这是由姚若龙、陈小霞合力打造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啊，是非常张韶涵式的温暖励志的歌曲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啊。2013年的今天9月24号，泰雅蔡健雅推出了《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探讨生活跟情感当中的自己的不同面、对立面，互相矛盾，那对立的情绪。我们来听专辑同名主打《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就放自闭只当曾曾被撕下来，最深处原来正在天使与魔鬼的对话。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你看

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的创伤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希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哦绽放。 三分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三分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三分九七四， 音乐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送上的是李宇春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啊。现在读写文字的机会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少了呀？你多久都没有写字了啊？李宇春在这首歌曲当中化身为朗读者，开动想象力，邀请分享。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李宇春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啊。接下来是2018年人间精品专辑当中的我在诗里看到了你，一向热热闹闹毫不冷场的大张伟呢，跟诗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也多了几分的反差萌啊。 我愿化作一滴泪，生在你的眼眉，流过你的脸，进入你的嘴，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影响前世清晨那缕明媚。本来遍布书尽，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能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是向朋友收回，是向讨论踹腿，是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躺下去是山水，翻过来是花蕊，狂风中碰杯，历经也奉陪。本来偏不抒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偏不抒情，可是我淘气，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本来真不忍心当此刻别离，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看到了你，我在诗里。 是在你肩上飞，陷阱总是太多，让你承认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B, C, Plan B. Let's believe in it. Oh man, he took your song and carried along. His rough man is sent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away. From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in't got shit to pay. 时间没有播顺子的歌了，今天分享的是2003年他的没有丑女人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呢去到2018年，听听那一年吴青峰个人 solo 的首支单曲，叫做 Everybody Woohoo 啊，邀请到了爵士新女生 9M88 啊一起来合作啊，那非常酷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很好听啊。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没有答案。 everybody, ooh, ooh, ooh, ooh. So everybody, ooh, ooh, ooh, ooh. 有灵感是否无来无聊来也无有时也 吴青峰跟 9M88 一起合作的 Everybody Who。 结束曲呢，这两位歌手不同的声音条件，音乐风格不同的出道时间，以前也没有合作过，但是为了一个爱的诉求，两个人一起重新演绎了经典呢，呼吁大家为爱打破更多界限，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去年梁静茹跟艾怡良合作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原唱是娃娃。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期待下次再见啊。 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熟悉的心